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My Radio 新春团拜，2月21日下午2点及5点，一连两场，金珠贺岁，丰富美食，费用全面，玉敏台长一众主持同场庆贺，报名请电24673088。 各位观众，新年快乐，恭祝大家猴年进步。踏入了2016年，其实大家会见到香港出现了经济政治两方面都有大的动荡。MyRadio 在这个时候更加需要大家的支持。有大家的持续支持，我们才可以继续营运下去。所以请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即刻上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心目中的节目。MyRadio 同仁感谢各位过去一年的支持，祝大家猴年平安快乐。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节嗱，又到月尾啦， 交月费唔该，帮帮手啊！在在需财， 唔止帮帮手咁简单嘅。嗱，玉敏，你其实要解释下咧，未来呢半年到九月。其實 唔係，我哋會遲啲會公布一個即係譬如話籌款嘅計劃啦，即係關於個選舉嚇。當然因為而家仲未有決定，即係都未決定邊啲候選人啦，係嘛？咁又牽涉到一啲即係法律嘅問題啊，咁等我哋會有一個好妥善嘅安排嘅。其實好簡單嘅啫，大家支持我哋就得噶啦，係咪啊？我想再提一提各位啦。咁本土民主全線亦都出咗個 post 噶啦，喺 Facebook 係嘛？咁頭先我就第一次嘅時候我都講咗噶啦，就個造勢大會啊。咁呢個本土民主前線個 post 就咁樣講嘅啊。佢話時勢造就了天奇同本土民主前線今次選情嘅崛起。星期六晚，我哋同天奇一齊創造時勢，逆轉大局。2月20日8点。沙田大會堂露天廣場，所有支持六號仔梁天琦的你啊，那個 dress code 就是藍這個穿藍色啦，係咪藍色發光物啊？佢嗰個叫做 藍色發光物 裝備啊，藍色發光物啊。咁dress code 係black block 啊。咁大家穿藍色衫都得嘅，係咪？咁一齊啊，我哋就去撐下天琦啦，係啊。咁我會喺現場嘅，咁仲有其他啲本土派啊，啲頭面人物都會出現嘅。呢一次新東普選咧，普選咧係對年輕世代自決前途、對香港本土自主未來嘅一次信任票，係嘛？嗱，呢個係我引述，即係本土民主前線個講法啦。咁就佢嗰段说話就咁樣嘅，佢話天奇之行合一，無畏無懼地站在香港人的最前線，握上生命及前途，捍衛本土價值。警部把他拖上警車，我們就把他送進議會。這是新東普選，是對年輕世代自決前途、對香港本土自主未來的一次信任票。很多人說本土派支持之停留在網上，今次的天奇造時勢大會就让所有撑本土、撑自己人、撑天奇的支持者全部走出来，展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一起集气，将本土战将六号梁天奇送入立法会啊！咁大家记住吓，即系大家告诉大家。咁另外我喺度呼吁所有新东嘅即系本土派嘅支持者啊， 特別是而家得一個立法會議員啦，係嘛？黃毓民嘅支持者喺新東嚇，My Radio 嘅聽眾，請你幫我拉票。2月28日，一人一票，有幾多票得幾多票，盡拉係嘛？因為你靠網上，仲要落到地先得嘅。我哋而家希望係落到地，即係頭先都講過，呢個係一個強弱懸殊嘅一個選戰嚟嘅。50多萬份文宣入唔到屋，你諗下啦。系咪？边个识你梁天琦？系咪？所以我哋而家一定要将佢落地。所以毓民喺度诚恳呼吁，所有当年因为支持我而投俾人民力量，因为支持我而投俾社民嘅，请你将呢啲票投俾梁天琦。嗱，我就会咁样讲，系咪？我又唔会好似即系梁国雄咁把炮嘅，系咪？即系所有支持毓民嘅朋友。我而家喺度好恳切拜托各位，将你呢张选票投俾梁天琦。嗱，头先我哋稍微分析咗个选情咧，就系攞一啲即系七碌嗰啲分析啦，系咪？一个就系即系《苹果日报》，佢有心打击梁天琦嘅。另外就系范国威嗰、那个，我都唔知佢喺度讲乜，系咪？既然你讲到咁巴闭，你七个人嘅选票都会系杨岳琪。楊岳橋嘅所謂基本盤，咁你仲講乜嘢？方國山嘅啲票又會歸邊？自由黨嘅票又會歸邊？咁於是咧，再加埋啊，即係如果你叫到啲激進泛民嘅票咧，咁咧就楊岳橋就輸啦。即係佢個理論就係咁。咁你呢班人咧都可以翻屋企瞓覺噶啦。我話俾你聽，係咪？嗱，我哋睇下上次新界東嗰個選舉，總共投咗嘅選票咧，有效嘅選票係464,745張。呢啲票今次喺呢個補選裏面一定係打個折扣，分分鐘咧就得翻8折或者7折，係嘛？分分鐘係三十零萬票嘅啫，係嘛？因為個投票率係會低，係咪？當然未來呢10日有冇辦法力挽狂瀾，令到個投票率高，然後就對我哋有利咧？而家真係唔知，係嘛？但我就真係好想問啲票喺邊度嚟咧？我都唔知道梁天琦啲票喺邊度嘅，大佬，我而家幫佢助選。因为你睇下上次个选举结果，系咪？泛民主派攞37.4% 嘅选票，激进派攞接近15% 嘅选票。泛民主派如果加埋黄成志咧，因为黄成志而家转咗态啦，系咪？其实都够样噶啦，有乜分别啫？屌你黄成志呢啲所谓中间路线同呢啲泛民有乜分别啫？4.5%，40几%，加埋嗰14%，50几%选票。咁你都驚輸？我就算當你打個折扣，對方都會打個折扣噶嘛。嗱，建制派民建聯嘅鐵票就只係民建聯同工聯會嘅啫。公民力量嗰20000多票，旁愛蘭係嘛？經濟動力係嘛？嗰5000多票係嘛？呢、這個自由黨嗰31000票係嘛？呢、這個旁一鳴、何文傑加埋啊唔夠10000票。跟住方國山24000多票，你話而家中聯辦會去操盤，令到呢啲票全部歸邊？佢冇呢個能力，我而家話俾你聽。唯一真正鐵嘅票就係民建聯同工聯會嘅票，但係都要打個折扣。咁你咁樣兩做去比較，你輸咩咧？請問？上次嗰個選舉40多萬票投咗落嚟，嗰、那個當選嘅門檻係要11.1%，即係話你要攞到51639票。如果你將名單要分俾第二個嘅話，但係成張名單最高票嗰個梁國雄都係10.39%，都跨唔過呢一個所謂當選門檻嘅嚴格嚟講，因為分到好散啊嘛。所以第九席嗰個范國威而家好撚屎忽鬼嗰、那個，佢係攞6.16%，28621票，係多過方國山3000多票啫，大佬。所以我成日覺得方國山喺今屆即係九月份嗰個選舉係有機會攞一席嘅，就係咁解啦，係咪？咁你泛民驚咩啊？你講到梁國雄都變撚咗泛民咯，人民力量。系嘛？连个主席都出嚟吓，屌你点都得咯，系嘛？ 乜都得咯，系嘛？咁你惊乜嘢啊？ 我哋去到尽，顶多攞到即系人力一当四年前人力一半嘅票，快到我一半嘅票，再加啲手。 嗱，咪而家我明白佢惊咩啦？我而家明啦，系嘛？因为佢啲票全部都唔稳嘅，唔系一路惊咁咯，系嘛？屌你！我一个人对你25个人，唔家产，我可以挖捻咗你啲票过嚟。咁但系而家我见到佢咁惊咧， 又似乎系咯、哦。 我又觉得屌你呢个梁天琦有机会赢咯，呢镬系。 因为投开泛民嗰啲人，转投本土派得一个理由嘅啫，系最后对呢班有绝望嘅啫。你而家咁样做嗰啲嘢，可能系最后一根稻草嚟嘅啫。 咪即系佢呢轮嗰啲所作所为咧，包括你连李柱铭都行出嚟话收到风，会修改议事规则咧。即係去到呢個地步，咁樣黑條僆仔咧，包括你蘋果啊，同埋呢啲咁嘅咩八五二郵報啊、獨立媒體啊、啊啲立場啊、香港零一啊，屌你乜風咁咁樣，你明嘛？哇！呢啲屌你惡勢力。 其實你成日講嗰個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嗰、那個係其實一個台灣選舉嘅套語嚟噶嘛，通常成日都住撞區噶嘛。同一個陣營嗰啲通常都係講呢個客觀笑話噶嘛， 佢都冇協調噶啦，好多都。咁你而家即係等於咁年九月咁仲協咩調啊？ 啱啱嗰個立委選舉七十幾嘅選舉。 屌你啦！咪你呢個雷動計劃可以收埋佢啦，戴耀廷係嘛？如果你而家泛民驚到咁啊，即係保守估計話梁天琦攞30多萬票都戒，即係都會戒到你瓜柴嘅咁。咁你屌你咪九月點算啊？點雷動計劃啊？ 隨時撲街噶你哋 係嘛？所以咧，嗱，我而家就覺得梁天琦有機會贏啊！ 啊，今晚講噶啦，呢個就 今晚講噶。你而家成日抽我水，話我話梁天琦輸緊啊嘛，咁呢個係我未落水之前講啊嘛，同未發生呢啲事。嗱，至少有幾件事未發生嘅，我講呢啲嘢嘅時候，選舉事務處啊，仲未 ban 咗佢嗰啲文宣入屋。第一，第二，泛民主派嗰種嘅醜怪樣仲未出現。OK。咁而家多咗呢啲因素之後，加埋呢啲所謂民主派大佬排隊出嚟，屌你咪以為自己仲有江湖地位係嘛？嗱，老實講啊，你而家最緊要嘅係咩？箍你嗰啲基本盤。你都承認嗰啲新增嘅選民後生仔唔會投俾你，你係箍你啲基本盤。你箍到你啲基本盤，你係冇得輸。不過而家睇個款就基本盤都唔穩陣咯。你而家一路咁样视人以弱，咁我哋呢啲蓝衣党咪赢得咯？屌你啦，咪啫，系咪先？系咪？ 咁佢系咪见到咧网上嗰个一片蓝之后？ 网上一片蓝冇用噶嘛，你要落到地先得噶嘛，哥。所以我话佢哋好矛盾噶嘛，一方面又觉得屌你网上呢度打飞机嘅啫嘛，佢自己又打埋一份，好捻奇怪，余若薇都打飞机喎，喺度留言，我真奇捻怪佢哋啲人。 特此系道理留噶啦，冇理由佢。 我屌你啦，咩？然后你陈伟业都系走去 share 何志刚嗰啲，哇！屌，全部喺度打飞机，系咪？你堂堂一个人民力量嘅主席都喺度打飞机。你是不是应该屌你行出嚟开个记者会啊，我哋人民力量全数屌你啲选票俾你晒杨岳桥咁嘛，应该係咪 你应该咁样嘅。 即係你陈志全攞过啲票係咪 过晒俾 过晒一票也不能少係咪 ,38,442票全部都系陈志全嘅，全部都系人民力量嘅。 仲有剛才講開嗰個 咧，即係我帶佢入去咧，拉嗰啲票唔撚係嘅，都係你人民力量嘅。OK， 咪睇下咯。嗱，應該25個泛民議員出嚟，一次過排出一個列陣， 係啦， 支持楊岳橋， 恰條僆仔。 不過咁，如果咁輸咗咧， 撲街啦， 唔係先撲街啦，九月就真係， 即係我哋而家即係講句難聽啲，好啦，呢場選戰係好撚難打，係咪啊？喂，是逆转性的，如果胜就真的用回台湾那句，是非常之难打的一场选战，时间只有那八日，正式投入选战只有那八日，你老母你任家产有6个政团，有25个立法会议员，是吧？你都输给杨岳桥，所以杨岳桥你都输的全部否复。我必须在这里讲，大家听清楚，所有支持翁敏的朋友在新东，系嘛？你帮我每人拉5票翻嚟，系嘛？我哋要俾呢个年青人有条生路。呢一件事，旺角呢件事，再过多1年半载，就会出现香港喺呢个梁振英执政以来第一批政治犯。而呢批政治犯都系好年青，佢将会成为下届 立法會選舉全部當選的人。 這個黃毓民的意願， 我的意願亦都是可能出現的。你捉幾個去坐監，全部政治犯，有政治犯才是有明天，屌你老尾，真係。 嗱，呢度既然你講起政治犯咧，就要睇一樣嘢啦。就啱今日咧，就有青年被捕，咁就話咧喺佢嘅住所入邊搜到黃毓民嘅著作， 仲有陳文嘅著作。 咁而家你嘅著作變成呢個巨大殺傷力武器。 屌你咪廿三條通過之後，我就坐監噶啦，屌你坐撚緊啊！不過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今年咧六廿幾歲。你捉我坐几年监，对我嚟讲都冇乜损害，系咪？但系啲后生仔，你捉佢坐几年监，佢出嚟之后就系、是、一股最有力嘅政治抗争力量，搞捻到你天翻地覆。 有机会系香港嘅开国元勋添。 系啊，屌你，我哋会死嘅，好捻快死啊！长命啲多十零年啦，都系会死噶嘛。呢班唔係噶，呢班你判佢坐幾年監，跟住佢出嚟，第一批政治犯，呢批去選舉贏撚緊，我而家話俾你聽，即係去到一個咁嘅地步，你梁振英都仲係有機會連任，你共產黨仍然希望佢連任嘅話，你共產黨都可以收檔，唔清楚噶嘛？呢個係係咪？即是你泛民最撚不堪的就是，第一你而家喺度恰僆仔，而且好撚無恥咁樣，泰山壓頂，蘋果日報黎智英赤膊上陣，所有呢個大佬李柱銘余若薇我而出撚曬嚟。 其實佢哋真正恐懼。 跟住仲有泛民嗰班咁嘅屌你啦，咩左交啊、社運佬啊，全部包括人民力量啊，即係。呢、這個社民連喺個網上不斷去攻擊，屌你梁安誒梁天琦， 唔係驚楊岳橋輸，佢哋係驚成個反對運動嘅大權力都正式旁落咯。 咁冇㗎，你如果時勢係咁，屌你咩？然後你退縮，咁你係咪啊？你喂啲後生仔唔會投俾你㗎啦，大佬係咪啊？即係最好笑就好似即係同我咁上下年紀嘅黎則憤，即係我發覺一個人回堂。其實佢好簡單，又係私怨啫嘛。你反你本土派屌撚過佢，咁佢今日係嘛？即係初一嗰件事，佢竟然夠膽講到係屌你乜夠膽去殺呢個梁振英啦，係咪？即係去到呢個地步，呢啲人去到呢一即係包括韓連山啊呢一扎人係嘛？即係我話講，我同佢哋都冇乜兩句嘅係咪？即係去到呢啲地步，即係我覺得你大佬咁樣恰個細路做咩咧？做咩讲埋啲咁捻无耻嘅嘢咧？喂，你咪俾人哋自己各自去投票咯，乜捻嘢弃保啊？你韩老师有咩理由叫人弃梁天琦保呢个杨岳桥啊？杨岳桥唔捻使保啦，有六大政党25个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去保佢，你都仲要屌你啦，俾你去抢梁天琦嘅票？ 戒票， 你戒梁天琦嘅票嘅人。喂，我讲呢个虽然大声，我讲合唔合理先？大家听紧我节目嘅人，梁天琦嘅票喺边度啊？请问，咁你泛民箍唔捻到你啲票？你梁国雄箍唔到社民联嘅票，人民力量箍唔到陈志全嘅票？陈志全，喂，嗰38,042票同我无关。是吧？一票都唔系，冇一票系因为支持黄毓民而投俾陈志全嘅，好未啊？咁你惊咩输啊？我今日喺大埔，先至有两个人走埋嚟同我讲，佢系毓民，我呢张票一定系投俾六号嘅，因为上次系投俾陈志全。嗱，我而家话俾你听，我今日就遇到两个。所以我会好努力落去新东，喺未来呢段时间，系咪？所以大家见到啊，立法会见我唔到啊，或者好疏懒咧，请你多多包涵，OK？ 因为事有缓急轻重，系嘛？ 最简单嘅一句，因为六号梁天琦会赢， 因为六号梁天琦会赢，OK？ 只要大家帮手，系嘛？ 即係喺新東嘅朋友，請你幫我拉票。鬱敏喺呢度向大家叩頭 ，OK？ 棄陽補梁， 我哋唔講棄嘅，我哋唔撚講嘅，我哋又唔需要搶人哋嘅票嘅，係嘛？你投票 係嘛？即係認嘅認阿哲，除舊迎新。 喂喂，鋪鋪清噶嘛，使撚棄陽咩？係咪？我唔需要棄陽，我哋唔會講呢啲嘅。網上有人講，我唔會講咯，係嘛？總之大家支持鬱敏嘅朋友，係嘛？支持年青人的朋友，支持敢抗爭的年青人的朋友 ，OK？ 支持向梁振英說不的朋友，支持反共的朋友，請你將呢張票投俾六號梁天琦，係嘛？下個禮拜一我會繼續喺度拉票，節目時間差不多，拜拜。